在我身旁。夜幕低垂，红灯里灯霓虹多耀眼，那钟楼轻轻回响，一届好夜晚，避风塘 Tell me how much you care.

借口，听着出了什么错误，那回音却一再强调着你要走。Serena， 这场战役分出了胜负，我不服，怎么那么快就要俯首称服？不能哭，泪水真的真的很辛苦，放下吧，永诀的事情还没结束。 Serena， 我用幸福交换你的礼物，是孤独，还有一场想了很久才能看透的领悟，不认输，有你配上我的全部，再为你幸福。